我们延续前面的话题继续往下聊。我前面说了，很多朋友可能因为家庭的原因，父母身体不好，或者说有很多同学跟他年龄相仿，都已经结婚生子回乡了，迫于压力也回去了。如果你已经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，我建议你千万不要随便放下你已经承担起的这份责任。如果你跟我年龄相仿，我估计你看过古龙的小说，在那一件风情当中，古龙有这一段文字描写，送给现在已经回乡的朋友。古龙说，一个人活着并不是为了自己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为了别人而活着的。如果你已经担起了一副担子，就不要随便放下去。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听萧敬腾所演唱的活着。 是谁让冰冷的世界突然变得火热？是谁让我感觉我不是孤单一个？是谁让所有简单的事情失而复得？是谁让烦恼挫折不再那么苦涩？ 这是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《活着》，我相当喜欢其中的这两句话：是谁把每个平淡的日子都变得深刻？是谁把我的天空涂上了灿烂颜色？私底下面对生活的时候，我个人是一个一直保持着比较积极主动的姿态，所以我因为喜欢这两句歌词而喜欢这首歌。但听完这首歌曲之后，我想问，活着到底需要怎样才算是有意义呢？前面我说了余华的见解，而我个人的看法就是，生命本来没有任何意义，每个人出生它就是一个生命而已，它的意义是我们每个人在后期的生活当中的经历、努力、追逐慢慢的赋予的。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

在光阴前低唱的深处，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，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，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，然后发芽开花结果。光阴的故事，让往事与音乐绽放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莎士比亚在《哈姆雷特》当中有这样的一句经典的话语，说：“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”所以，王平今天在节目当中斗胆把今天的音乐关键词锁定“活着”这个话题跟你来聊。如果你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想要分享的话，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，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，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。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莫文蔚、任贤齐《活着》。 活着没有任何幸福，活着在世界上拖着痛苦的自我，